弟兄姐妹平安，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很高兴又能够不戴着口罩讲道。我们还是请求参，因为这个虽然不是实体公众敬拜，但是仍然是一个公开的聚会，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镜头打开，在镜头前面，我们这样子可以看到彼此，讲到的人也可以看到听到的人。好，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继续路加福音的讲道。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21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请听上帝的话语。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害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或者原来的次序是就是基督主。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关于你的儿子来到世上所发生的事。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但是也是我们其实因为太熟悉了，我们或许就不多思想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宣讲这件事情，也聆听这件事，然后我们的心中会反复的思想这事，叫我们心中产生合一的惊叹，合一的赞美，合一的喜乐。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用这种方式所行的是蒙你的悦纳，也愿我们今天宣讲是你儿子的道，听到的也是你儿子的道。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诶，小马，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把视讯打开。今天这段经文是基督徒熟悉的经文，是关乎第一个圣诞节的经文，也是按照新福讲到进度的经文。你可以说新福是提前过圣诞节，在某种程度来说你并没有错，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耶稣诞生确切的日期，有可能是12月25日，也可能不是。不论如何，今天的经文是关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出生的那一日或那一夜，就是一位早期的教父所说天与地结合的那一日。 今天天地合一，因为基督降生了，他写。今天上帝降临人间，好叫人升上天。今天为了人的缘故，那肉眼看不见的居然在肉身中显现。或者用清教徒我们熟悉的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的话说，当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天亲吻地。我们都很熟悉主耶稣他出生的故事，教会每年至少会说一次。我们也很熟悉圣诞节，因为我们每年至少要过一次但是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思想我们或许太熟悉圣诞节了，因为圣诞节已经成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我不太确定我们现在基督徒还有那种先人所有的讶异、惊奇、赞叹，天地结合，天亲吻地。这或许不全然是我们的错你或许可以怪圣经作者路加。路加，你读得出来用非常平铺直述的方式描写我们的主耶稣出生的事，也其实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不知情，你不会以为一个2000年前出生在伯利恒镇上的、出生在马槽里面的这个孩子会有什么特别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有谁知道，有谁认知上帝是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成就了他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工作？而有谁知道这工作呢？唯独上帝指定的人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路加写，约瑟和玛利亚在那些日子因为报名上册的缘故，从拿撒勒上犹太去。报名上册就是我们现在的户口普查。我不知道，应该现在好像没有户口普查。我记得我读过小时候台湾户口普查是全家被迫团圆的日子，一家人必须乖乖的待在家里等警察伯伯来户口调查。所以这个印象我不太确定是我读到还是我自己有经历过。我也记得据说那一天台湾的治安最好，因为每个人都得理论上都应该乖乖的留在家里面。所以你看得出来，户口调查是一个政府要控制社会的手段。我们的主就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要求，按照罗马君王该杀雅古士都的命令，才会出生在他先祖大卫的城伯利恒。这正也是先知早就预言的。所以你可以说主耶稣是在该杀的权柄之下出生，或者你应该说上帝的儿子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来到这个世上。约瑟带着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所聘之妻这个字其实就是一章27节的许配，意思就是有婚约但却还没有成婚的人。这应该表示玛利亚是约瑟，他是按照约瑟妻子的身份同行，但是他们并没有同房。所以以利亚是一个怀孕的童女。他们从北方的加利利撒玛利亚城到伯利恒，路途大约130公里。如果一天走30公里，至少也要走四天半左右。我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一个怀孕、身孕已经重了的女人怎么走这段路。我自己从来没有怀孕过，但是我看过不少人怀孕。我看过不少台湾女人怀孕。台湾的妇女怀孕到最后一个月就不能动，恐怕会动了胎气。那么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去待产中心，生产之后可以去做月子中心。我想在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你有多少钱，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经历。约瑟他们显然不是有钱人，因为有钱人不会没有地方，有钱人也不会把孩子生在马槽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哇，耶稣是永生上帝永生的儿子，也是玛利亚头胎的儿子。他就是保罗后来所说那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同一个字，是一切被造的以先。或老约翰后来写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直接翻译从死人里面首生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那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那晚玛利亚 生出来的就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成了人，道成了肉身，天亲吻地。或者用亚他那修信经的用词，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他是神在世界存在以先，出生于圣父，有着圣父神的本质，他也是人，由童女玛利亚出生在这个世界之中，有着他母亲人的本质，他完全是上帝，也全然是具有理性灵魂和人类血肉实体的人。就他神性而论，他与父同等；就他人性而论，他低于圣父。或者用我们心腹应该熟悉的神学术语，就是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天亲吻地。就他的人性而论，他低于圣父。他怎么低于圣父？他来自至高的天上，他与圣父同尊荣、同永恒、同荣耀，却降到地上。天地本来不足以容纳他，他却在一个小村姑的肚子里待了9个月。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居然成了全然依赖他母亲玛利亚的胎儿。So,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如何曾经在我们的母亲的肚子里待了9个多月，我们的主就在他母亲玛利亚的肚子里待了9个多月。哇，我们中间怀过孩子的人，你们明白世界上最无助的人就是那曾经待在你肚子里面的人。我们宣认上帝的儿子成了人，但是我们不多思想上帝的儿子到底成了这样的人。保罗后来写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熟悉这个是出于腓立比书的基督颂，我想多少有点抽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路加福音第二章帮助我们思想上帝的儿子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仔细想，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上帝儿子来到世上的方式，不是吗？他居然需要待在一个女人的肚子里9个月。这个可信度大概和你要说上帝儿子直接从天降临的可信度不相上下。上帝大可不用那么麻烦，何必要这么麻烦？更不要说可省下玛利亚很多事。为什么上帝不直接派他儿子从天降临，就像天使一样？天使告诉玛利亚说，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哦，难道玛利亚在这个整个怀孕的过程之中，难道她不会期待，哦，是上帝的儿子，我应该享有一些特权，毕竟我是上帝儿子的母亲。我应该享有一些特别待遇，毕竟我肚子里怀的是至高者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没有。她没有享受特权，她没有特别待遇。他临产之前需要跋涉130公里，或许就如漫画书里面看到，他有驴子可以骑。I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路加告诉我们的玛利亚生产的过程，就是当时一个平凡的犹太女人她的生产过程。为什么？因为她所生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子，要凡事与我们一样。他没有特权，他没有特别待遇，只是他也没有犯罪。他们用布把耶稣包起来，当时的人以为用布或用布条捆绑住出生的婴孩，就会防止孩子的手脚变形。所以我们的主出生的时候，是因为人的迷信和无知被捆绑住。33年之后，无知的人杀他之前，也要把他捆绑交给比拉多。耶稣死后，他们又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把他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捆绑好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怎么出生，他就怎么死，他没有特权，也没有特别待遇。他们把他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马槽就是动物吃饲料的槽，可能是羊槽，可能是牛槽。 客店这个字是后来耶稣与门徒们吃最后晚餐的那个客房，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可能是指旅社，或者指某个人家中的客房。没有地方，很可能是指他们的房间里面，客房里面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一个女人生产。不论如何，我们的主出生在畜生吃东西的地方，因为他出生的地方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容我们的主，没有地方接纳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上帝的儿子之后会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没有特权，他没有特别待遇，他甚至没有埋葬的地方。他死了以后，他们把他放在一个财主的墓穴里。所以使徒保罗后来写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姐妹，思想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了何等的贫穷，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地方却没有地方，他生没有地方，死也没有地方。在伯利恒野地里有牧羊的人，那天晚上在夜间按照根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是天使第三次对人宣告关乎主的到来，第一次是对间接的对撒加利尔，第二次是对玛利亚，第三次是对这群耶稣家族之外的人宣告这个大喜的消息，或直接翻译就是传递大喜的福音。如果你要宣告关乎万民的大喜福音，你会去哪里宣告？如果我有关乎万民的好消息，我应该不会在夜间去荒野、荒郊野外宣告。而为什么是在晚上？为什么是在城外的野地？为什么不是在西门町？不是在闹区？为什么是对一群牧羊人？为什么不在圣殿的上空，白天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到的时候，在天上画几个大字，或在脸书或 Twitter 或 Instagram 或 TikTok 上面发布消息？阿米，如果上帝要的话，他大可如此行。但很明显的，这大喜关乎万民的福音是传给几个非常特定的人，就是上帝他自己指定的牧羊人。为什么？你们听过很多关于这段经文的讲道，你们听过很多关于牧羊人的讲道，或许你听过当时的牧羊人不仅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甚至是被视为道德有问题、最不可信，他们不能够在法庭上作证，在宗教上不洁净的人，因为他们常年在外工作，在野外工作，与牲畜混在一起，他们没有办法守圣殿的律法。然后你会听到讲道的人说，福音你看就是首先传给这些不仅低下甚至是低贱的社会边缘人、罪人。我自己也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讲道，这样子讲道的确很精彩，但是我不确定这样子讲符合事实。牧羊人在当时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眼中是道德败坏的说法，大概是最近100年的事。这个说法可依据的文献非常有限，有的话也是在耶稣之后400-500年之后才有的说法。你去看早期的教父或者17世纪的清教徒，他们的注释里面从来没有提到牧羊人是当时的道德败类，好似圣经中的税吏和罪人。反而在旧约新约里面的牧羊人是好人，不是吗？以色列人的先祖是牧羊人，亚伯是牧羊人，亚伯拉罕、雅各、摩西，耶稣的祖宗大卫是牧羊人，而且大卫就在伯利恒附近放羊。还有谁是牧羊人？还有谁是旧约里面最有名的牧羊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我必立一个牧人管照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者。主耶稣他自己后来说，他说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那天晚上，天使对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为你们，你们指的是万民，第十节所说的，也就指的是我们。但是那天晚上，天使是特别对一群牧羊人说，直接对他们说：为你们，特别为你们牧羊人，为你们这群晚上在野外放羊的人。有谁会在乎一群牧羊人？他们肯定不是有名望的人，不会是有影响力的人，不会是有钱人。为你们这些人生了，原文的次序是生了救主，就是基督是主。救主、基督、主，这个组合只在这节经文里面出现。救主在旧约里面指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玛利亚自己也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天使那晚却告诉那群牧羊人说，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什么意思？如果救主就是耶和华上帝，他岂能被出生？旧约里面主的受膏者，或者亚伟耶和华的受膏者，主的弥赛亚基督，指的就是耶和华上帝自己所指定的君王。犹太人期待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就是要来做他们的王的大卫的后裔。主则指的是耶和华上帝，但是天使却说，为你们生出的是基督，是主。这什么意思？天使那天晚上并没有多加解释，他只对牧羊人宣告：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你注意，天使每一次宣告这个关于我们主的信息都有一个记号，那记号就是祭司要变成哑巴，年纪老迈的女人要怀孕，记号就是要给人看的。所以听到的人，他们不仅要听到天使说的话，他们也要去看，也要眼见。牧羊人要见证救主基督主来到世上。为什么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因为一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才是一群牧羊人可见一面的救主基督主。因为那群牧羊人进不了皇宫，进不了巡抚的官邸，进不了有钱人的家，但是牧羊人可以找到一个卧在马槽里为他们所生的救主基督主。忽然有一大堆天兵从那天使赞美上帝说：从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上帝儿子来到世上的目的，荣耀上帝，赐平安给上帝所悦纳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牧羊人相信天使告诉他们的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这群人，这群牧羊人，他们是听到就信，而信就采取行动的人。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这些听到牧羊人说话的人，可能就是指当天晚上在场的其他人。天使已经告诉约瑟和玛利亚关于这孩子的事，但是约瑟和玛利亚显然没有告诉其他人关于这孩子的事。阿咪，你要怎么说这事？哦耶，有一个天使告诉我说你要怀胎，你怀胎的就是上帝儿子。哦耶，有一个天使在梦中告诉我说，这个孩子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有谁会信？一群牧羊人把这事传开了。为什么是牧羊人？与其说是大喜的信息临到牧羊人，代表福音临到最低贱的罪人，福音的确临到最低贱的罪人，还不如说从一开始上帝就定义，要一群牧羊人，牧者传递他的福音，传讲福音的人也是牧养上帝羊群的人。听到的人诧异，或者讶异，或者惊讶。这个惊讶可能多少带些不可置信，但是第十九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她是蒙大恩的女子。蒙大恩的女子总是把关于上帝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没有说：“你看，我早就知道。”我儿子超优秀的。玛利亚没有在脸书上分享她儿子是多么的出类拔萃，而她是历史上最有资格夸口的女人。她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思想什么？她在怀胎的过程中，必然反复思想天使加百列当初对她说的话，对她说的话，这话到底要怎么成就？难道至高者的儿子就要这样出生吗？他不是要来做王吗？欢迎他的子民在哪里？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路途上，玛利亚她有很多的时间思想先知他早就预言，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又有另外一个先知早就预言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当这件事成就的那天晚上，上帝就差遣一群牧羊人告诉玛利亚，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你看得出来吗？从一开始，耶稣的母亲就必须学习，她必须学习关于她儿子的事。史上有哪一位母亲像玛利亚那么不认识从她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儿子？你们中间做母亲的人，又有哪一个女人可忍受这个事实？你不认识你的儿子。多年之后，她的儿子要对她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从一开始，玛利亚就必须承认，她不认识她的儿子，她必须谦卑，她必须学习她自己儿子的身份。一群牧羊人需要来告诉她，她儿子是谁？她儿子是谁？就是她所生，也是为她所生的救主，基督主。守牧羊的人就回去了，就因为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还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所以这显示耶稣的父母是尊敬掌权者的人，他们按照该杀的命令报名上册，他们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按照律法给孩子受割礼，他们更是顺服上帝旨意的人。按照天使说的，就给孩子起名。21节经文， 今天的经文，这就是第一个圣诞节所发生的事。我们今天知道那晚所发生的事，因为有一群牧羊人把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传开了，如今又传到我们的耳中。这事我们听多了，或许你看多了，我猜你们都看过教会圣诞活动的话剧。我们就不像当初听到的人那么诧异。那些人诧异，因为他们至少认为牧羊人说的话有可能是真的。这马槽里的孩子真的是为他们所生的救主基督主。哦，我觉得现在的基督徒不再诧异，因为我们听多了、看多了、也表演多了。教会每年上演圣诞节话剧都要有编剧，每年编的剧情一年比一年精彩，表演也一年比一年引人入胜，灯光布置一年比一年更专业。因为路加福音二章这短短21节的经文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太没有料了，太没有梗了。所以与其就忠实的宣讲福音，我们要编自己的台词，演自己的戏。我感谢上帝没有叫我们幸福成了一个每年要编戏、排戏、演戏的教会，真的很累人。我们不演戏，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因此福音本身就够精彩。天地结合，天亲吻地，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子，只要有人忠实宣讲这个福音，就会有人带着诧异和惊喜聆听这大喜的信息。听到的人应该会想，这是真的吗？真的吗？上帝的儿子为我出生，成了我的救主基督主。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又应该当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如果你把福音变成一出戏，你就会看戏。不论戏演得多么精彩，看戏的人不会问这是真的吗？也不会把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它不过是一出戏。所以，亲爱的心福弟兄姐妹，不要把福音当成戏。福音非常的简单，福音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福音就是2000多年前在伯利恒有一个童女为我们生了救主基督主，生他的母亲玛利亚，就连生他的亲生母亲他都必须听，必须思想，必须认识他，必须信他。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必须听，我们必须思想，我们必须认识和信这位救主基督主为我们所生的。So, 对你来说，这是大喜的信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而且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生了救主，基督主。在世人的眼中，这可能是一个神话，或者是一出戏，是每年上演的把戏，但是在你所喜悦的人心中，这是大喜的好消息，就是福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次听到这大喜的好消息，总不失去那听到好消息的诧异、惊喜、敬畏而发出颂赞。求你不叫我们成了那些说这些事我从小就听过，我不想再听的人。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